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对一带一路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大家听说过国内有一所大学成立了丝路学院吗？好，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丝路学院。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第一所以一带一路命名的丝路学院将于今年的九月迎来首批国际学生。好，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要翻译的第一句话。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所学校 The first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Name after 哈，以什么什么命名的，用这个英文这个词组呢 Name after 哈。同时呢它一般用它的被动语态的形式哈，比如说这个桥以这个伟人来命名哈， The bridge is named after somebody 啊，那么这是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be named after。 那这里面这个学校呢是以一带一路哈来命名的， The name after the Belt and the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呢，首先 the Belt带，然后呢 road 这个路后面呢要加一个 initiative。 initiative 呢翻译成中文呢是一个以前没有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指呢一个创举哈，首创的一件事情哈，那么用这个词 initiative。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是一所呢 graduate school 哈，是一所呢研究生院。后面我们看一下将迎来首批的国际学生， will welcome its first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September， 将欢迎或迎来哈第一波啊国际的学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所学校的情况。该学校呢由中国人民大学筹建，学校呢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呢培养高端的国际人才和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同时啊，他们要热爱中国的文化，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模式和经验。通过第二段呢，我们了解到呢，这所学校由中国人民大学哈这个筹建，同时呢，它的目标非常明确，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哈培养高端的人才。但是呢，还有一个要求，它要热爱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founded by 这个 found 哈，我们也讲过几次了 ，f o u n d 哈，它不是这个 find。的一个过去式或过去分词，它是一个单独的词哈 ，found 表示建设、建立的意思。那么由于是被建设、被建立的话呢，是 founded by Beijing-based 人民 University of China， 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哈，由它筹建的。The school aims to 啊，它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哈。当然了，这个目标、目的呢，在这里面是一个动词了。它的目的呢是能够cultivate 培养出 high end 高端的哈，这里面这个高端 high end。 那么大家听到这个词 end 会联想到 end 是一个东西的结尾或者是一个东西的尾部，其实不然， end 它表示一个东西的两端哈，比如说一个桌子的两端哈，一个物件的两端， the both ends。 所以这个 end不要把它翻译成结束或者是一个尾端，而是说一端的意思，而前面加一个 high end 表示一个高端的意思，前面加上 cultivate C-U-L-T-I-V-A-T-E 表示说培养耕耘的意思哈，培养出 高端的 international talent, 国际的人才 and future leaders,、啊、未来的领导 from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参与到、啊、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到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呢是 involve,、啊、这个词我们也学过了哈，参与某件事情，比如 somebody is involved in something, 表示一个人和某件事情有一定的关联哈，用这个词 involved in, 这里面呢是跟一带一路哈有关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呢，同时呢这些学生呢 who are passionate, 啊对中国的文化特别特别的热爱，充满了激情 passionate,passionate,passionate, 我们学过 passion 是热情名词，那么 passionate 后面加个 ate 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充满了热情的 about Chinese culture、啊、对中国文化 an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对中国的发展的道路呢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啊、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models,、啊、中国的发展的模式、啊、这个 modeland experience, 以及呢中国发展的经验啊，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哈、啊。那么这些学生才有资格呢能够被我们这个丝路学院所录取。那么该学院呢位于人大的苏州校区哈、啊、大家误以为呢可能说这个学校是不是在北京的人大的校区内呢，不是的，它位于呢人大的苏州校区哈、啊。那么今年九月呢学校招收呢50到100名、啊、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招生人数呢会逐渐的增加、啊、那么第一年呢是50到100，那么说明年后年呢它的人数呢会递增的。 The Belt and Road School at University 苏州 Campus in 江苏 Province、啊、在苏州的这个 Campus 学校、啊、一个大学会有很多的campus, 如果大家哈、啊、到海外学习的话呢一定要问准哈、啊、这个学校的他你就读的是哪一个 campus, 因为不同的 campus 它的整个的教学理念或者它的教学风格包括它的校园文化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在江苏哈、啊、这个苏州 plan to enroll, 招收这个词 enroll,enroll,、啊、enroll 这个词哈、啊、表示学校招收的学生哈、啊、经常用的一个词 enroll 50 to 100 student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 in September. 同时啊 enrollment number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后面呢用的是这个招收学生这个 enroll 的它的名词形式 enrollment, M-E-N-T, 哈、啊、所以说今天表示招生呢它的动词呢是 enroll, 哈、啊、它的名词呢后面加 M-E-N-T,是呢 enrollmen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丝路学院它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为期两年的项目呢将为国际学生提供法学硕士学位哈、啊、是一个法学硕士学位。那么这些学生呢将免除学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费用哈、啊、那么可以说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免费的哈、啊、那么学生呢不需要交纳啊太多的费用。好，那么看看是一个两年的硕士项目哈、啊、The two-year program will offer Master of Law degree, 啊这里面提到的是法学硕士学位哈、啊、这个 Master, 我们知道呢是硕士哈、啊、,Master, 本科呢是 Bachelor, 啊硕士呢是 Master, 博士呢是我们叫做 PhD, 有时候可以叫做 Doctor, 啊 ,Doctor degree。它针对的人群呢不是国内的学生而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who will be exempt,这个词哈 exempt from, 免除哈这个词 exempt from, E-X-E-M-P-T, 哈 be exempt from, 哈这个词。那么这个词组呢同学们记下来哈，免除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或一些学生他们去一些公园或者一些公共的场合呢可能呢不需要呢买门票，那么呢他们就会呢 be exempt from the entry, 或者说呢 ticket, 或者说 the fee, 哈相关的费用呢可能会被免除掉哈，用这个词组 be exempt from, 后面跟的是学费tuition, T-U-I-T-I-O-N, tuition. 第二个呢是住宿费哈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同学们注意了，这个 accommodation 这个词啊大家在拼写的时候呢经常会犯错误。原因呢会经常把中间这个两个 M 写成一个 M。 当然，如果说用电脑哈打字的话呢，电脑会提醒大家。但如果说手写的话，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特别呢，像有一些考试呢，它需要大家动笔去写的话，这个 accommodation 是两个 c 两个 m 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小心了。然后呢，医疗费用哈、叫做 medical insurance fee。Medical insurance fee， 这里面这个保险呢是 insurance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fee， 所以说这三个名词呢，同学们要会哈，因为以后呢，同学到国外学习的话呢，这三个词都是非常有用的，非常实用的。一个呢是 tuition 啊 ，tuition 这个学费，表示学费。还有一个词呢叫 fee 哈、也是学费，而这个 fee 呢，它表示的内容呢更广一些，而这个 tuition 呢，它只是指呢这个学费哈，用这个词。好，那么第二是 accommodation， 住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说一个必要的保险哈 insurance。那么说前面加上医疗的话呢，加上 medical insurance， 三个词同学们要记下来。接下来看看它所开设的四个专业哈，一个呢是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法律和中国文化啊，四个专业颁发的这个学位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是法学硕士学位。好，那么看看 ，there will be four majors， 学过这个词，专业呢是 major，M-A-J-O-R 哈 ，major， 它呢作为名词表示专业，作为动词呢是主修哈，什么什么方，比如 I major in 哈，后面跟介词 in 表示说所学的某一个专业。好，那么看一下是。中国的政治哈 ，Chinese politics 啊，政治这个词哈，这个词呢不难，但是呢它的一些变化啊，同学们要记下来。politics 啊 ，politician 是我们说政治家 ，political 政治的哈，等等哈，这些词的变化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呢，如果有机会呢，多练一练。中国的经济 Chinese economy， 中国法律 Chinese law， 然后呢，中国的文化 Chinese。culture。 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哈，中国跟一带一路周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些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交往哈。那么去年啊，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的人数呢增加了 11% 哈，或11个百分点，达到了31万7200人。那么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啊，他们是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占留学生总数的 65%。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国际学生的数量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 studying in China 有一个提升，我们用这个词呢 rise， 但是呢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一个动作叫 rose 啊，它的拼写、跟这个玫瑰哈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了哈，跟这个玫瑰呢拼写一样，但是呢这个意思呢完全截然不同。 rose 11%last year 哈，增加了 11% 或11个百分点 to 317,200 哈，31万7200人。 They remain the largest source 啊，最大的一个 source S-O-U-R-C 一个来源一个途径哈，他们保留或保持的一个途径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哈，又出现了这个词Account for 表示说占据的一个比例和数量 Accounting for about 65% of the total 占了总数的 65%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根据呢我们的教育部叫 Ministry of Education 有的时候缩写成 MOE 国家的教育部。在2017年大约有啊66100名中国学生呢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学习哈，因为这个教育是相互的哈，他们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那么我们中国学生也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呢去学习，这个人数呢比2016年增加了 15.7%， 其中呢3679人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这个数据哈， some 66,100 Chinese students 66100名中国学生 studied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哈，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学习 countries and region in 2017 up 15.7%， 增加了啊 15.7%， 哈，他用这个增加呢，他没有用这 increase 这个词，而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副词 up， 就非常形象的把这个增加哈体现了出来。如果说下降的话呢，哎，大家想一想应该用哪个词啊，用这个 down 这个词哈，表示一个下降哈，这里面是上升， up 15.7% from 2016 with 3679人，后面有一个资助这个词啊，我们同学们想一想，最好不要用 help 这个词，因为 help 这个词的它的内容和它的难度呢有些太弱了。我们讲过这个词哈，资助哈，由谁来出钱，用的是那个 sponsor 这个词啊，它的拼写是 sponsor， sponsored by 哈，是一个动词啊，过去分词啊，表示一个被动的一个含义在里面。3000多学生，他们是由国家来资助的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同时啊，这个 sponsor 这个词啊，它还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比如说，谁是你的 sponsor？Who is your sponsor？ 啊，谁是您的这个资助人？那么呢，它可以作为动词，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irst graduate school in China, named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welcome its fir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eptember. Founded by Beijing-base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chool aims to cultivate high-end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future leaders from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models, and experience.The Belt and Road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Suzhou campus in Jiangsu province plan to enroll 50 to 100 student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eptember, and enrollment numbers will gradually increase. The two-year program will offer Master of Law degree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will be exempt from tuitions, accommod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fees. There will be four majors, Chinese politics,Chinese economy, Chinese law,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tudying China rose 11% last year to 317,200. They remain the largest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about 65% of the total,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ome 66,100 Chinese students studied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the regions in 2017, up 15.7% from 2016, with 3,679 sponsor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那么接下来的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去大自然远足，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nother story about Peppa Pig. She and her family are going to go for a walk through the woods.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what happens?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Nature Trail. Ding ding! Peppa and her family are going on a nature trail.Mummy Pig asks Daddy Pig not to forget the picnic. As if I would, Daddy Pig laughs. They head off along the trail with their map. Oh dear, Daddy Pig has left the picnic in the car. Oh no, silly Daddy Pig, look, all the food is still in the car.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hungry later. Ding ding.Mummy and Daddy Pig ask Peppa if she can see anything interesting in the forest. I don't see anything but boring trees, says Peppa. Then she looks really hard and finds some footprints on the ground. Ah, so I wonder what makes these footprints?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Let's follow the footprints and see who made them, says Mummy Pig.We will have to be very quiet, so we don't scare anything away. Shh! 叮叮。Peppa and George follow the footprints along the ground. It looks like they were made by a little bird, says Mummy Pig. I think she must be right. Ding, ding. Soon, they come to the end of the footprints. The bird has flown up into that tree, says Daddy Pig. Daddy Pig gives Peppa some binoculars. The binoculars make everything look bigger. Peppa can see 1, 2, 3 baby birds. Whoa, they're eating worms, says Peppa. That's disgusting. Yes, I don't think I want to eat worms. But. Ding, ding. George finds some more footprints. Daddy Pig says they belong to ants, which are collecting leaves. Oh, so small. Ding, ding. I think it's time for lunch, says Mummy Pig. But Daddy Pig has left the picnic in the car. My map is wrong, begins Daddy Pig. We'll have to follow our own footprints back to the car. Uh-oh. Ding, ding. Suddenly, it starts to rain. It washes everyone's footprints away. Shh. How are we going to find the car now? Asks Mummy Pig. Ducks love picnics, says Peppa. Mrs. Duck, can you help us find our picnic, please? What do you think? Can the ducks help them? Ding, ding. The ducks lead Peppa and her family back to their car. We're her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Mrs. Duck, cries Peppa. Yay! Ding, ding. I love picnics, says Daddy Pig. The ducks love picnics too. Quack, quack. So do the birds. And so do the ants. Munch, munch. Everybody loves picnics, cries Peppa. Oh, what a happy ending. So not only Peppa, but also the birds, the ducks, and the ants all got to enjoy the picnic together. That's great. So I have one question for you. Have you ever been on a picnic? What did you take with you?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 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nce I had a donkey whose name was Tony. I took him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him for a pony. Hee-haw, hee-haw. Hee-haw, hee-haw. I didn't like the pony 'cause it wouldn't dance a jig.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pig. Neigh, neigh. Neigh, neigh. I didn't like the pig 'cause it ate my carrots.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parrot. Oink, oink, oink, oink. Oink, oink, oink, oink. I didn't like the parrot 'cause it pecked me.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puppy. Polly want a cracker. Polly want a cracker. I didn't like the puppy 'cause it grew into a dog.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frog. Ow, ow, ow. Ow, ow, ow. One day the frog got sick and died. So I took it to the market and swapped it for a fly. Ribbit, ribbit. Ribbit, croak. I left my window open one day. And when I came home, the fly had flown away. Bzz, bzz. Bzz, bzz. Now I haven't got a pet and I'm feeling lonely. I wish I had the donkey whose name was Tony. D-O-D-O.